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向江西矿泉水厂赠送了运输器材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礼物转交仪式19号在江西矿泉水厂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厂里的干部、职工和江西区的劳动者参加。